第64集，客气。听完安宁安慰他的一番话，秦维航仿佛心满意足地闭上眼躺在露台上，合着眼，秦维航感到胃里的酒精化作一股热量，温暖了四肢百骸。从没有人这样安慰过他。 我告诉他我的伤疤，他就给我看他的伤疤，都是秘密，又都不再是秘密了。这样真好，让人一瞬间就接受了所有的苦楚，因为得知原来他们均匀地落在你和我的肩膀上。与你分享后，他们从痛苦变成了宝藏。 没有动静了，四周只有夜晚的虫鸣絮语。安宁看着平静地躺在地上的秦维航，秦维航揉过他头发的右手此刻搭在胸口下方，那是胃吧。 秦维航，秦维航，高大帅气的豹子精睡着了。 安宁的喉咙扯了扯，怀着难言的情绪也轻轻向后躺了下去，小心不要碰到秦维航，与他并肩躺在了露台上。他们的头顶是冬季清冷的夜空，他望着那颗最亮的孤星许久，才鼓起勇气转过头，看到了睡在身旁的秦维航。羽绒服的兜帽往后垂了下去，秦维航弧度饱满漂亮的额头和显得有些孤傲的高挺鼻梁在月光下一览无遗，染上了令人沉醉的紫色。安宁并没有睡着，他已经睡不着了，而且露台太冷了。他躺了一会儿坐起来，又喊了声秦维航，秦维航没理他，还往一旁翻了个身，背对着他。安宁凑过去俯身拍他肩膀， 太冷了，我们进去睡吧。 秦维航还是没有动，安宁没辙地坐着看着他的背影，无奈地自言自语， 我要是能把你抱进去就好了，可惜你太高大了，也很重。你怎么这么高大重啊，秦维航。 他有些哭笑不得，只得自己起身回了屋，先去洗手间摘掉了隐形眼镜，然后把沙发上那床毛毯抱了出来，盖在了秦维航身上，自己也在旁边躺下。 算了，我陪你感冒吧。不好意思啊，实在太冷了，又只有这一条羊毛毯。 毛毯的长度不太够，他只好又往秦维航的方向靠近了几分。秦维航的羽绒服是敞着的，翻身后兜帽也往一边垂落下去，拉开了领口，露出里面那件黑色圆领毛衣和秦维航裸露的后颈。安宁盯着秦维航干净的脖梗，他发尾那些推得薄薄的青色，可以想象他宽阔的肩将黑色的毛衣撑得如何平滑温柔。毛毯搭在两人肩头，像一座吊桥。秦维航后背那块是空着的，但是再靠近一点，自己就贴上秦维航的背了，很不妥当。安宁双手搭在羊毛毯外，仰头望着天空。 我这样是不是特别欲盖弥彰啊？私心太明显了吧？说好不能占人家便宜的，可是我总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外面，自己去客厅里睡啊。 这样烦恼着烦恼着，后来竟然也睡着了，在凉飕飕的露台上和喜欢的人一起。第二天一大早睡了个雁足的钟静起床，经过阳台时冷不丁看见躺在露台上的两个男生，一脸活见鬼的表情。 嚯， 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回事啊？有房间不睡，非要睡外边，有毛病吧？ 秦卫航，秦卫航， 秦卫航醒了，浑身腰酸背痛。他坐起来，才看见睡在自己旁边的安宁。听见钟静在三楼阳台问他：“ 你们在干嘛呀？”“ 不知道。”“ 什么？”“ 没干什么。” 钟静无奈地摇头。秦维航低头喊了安宁两声，安宁十分痛苦地睁开眼，身上发凉，很不舒服。然后感到秦维航的手背掖在他额头上，他贴了一会儿就拿回去了。“ 你怎么睡这儿？”“ 本来只是想躺一会儿的，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这毯子你拿来的吧？你怎么不进屋睡啊？”“ 本来是想陪你喝酒聊天才拿的毯子。” 安宁被问住了，想秦维航喝了酒，估计昨晚聊天的事儿全忘了。秦维航轻皱着眉，不置一词地看着他，片刻后松开眉头：“ 你脸好红啊。”“ 谁叫我的脸皮这么不争气。”“ 进来吃颗退烧药吧。以后我睡那儿你不用管我，我睡野外睡惯了。”“ 哎呀，我真的是个书呆子，也可能是被恋爱脑搞脑残了，净做这些傻不溜丢的事儿。恋爱的人智商会下降，原来是真的。我拿什么体格去和秦维航拼？” 安宁觉得自己的智商快被秦维航鼓成负数了。吃早饭的时候，安宁已经有些痛苦了，鼻塞到出不了气。钟静又好气又好笑：“ 秦维航这么乱搞也就算了，学霸同学为什么也跟着他乱来啊？果然是近墨者黑嘛。秦维航这墨的战斗力真是出奇的强，带坏好学生真有一套。 我们先回去了，吃不了就别吃了。”“ 啊，开我的车回去吧。” 安宁想着，自己果真是给别人添麻烦了，脸上写满愧疚。秦维航看了他一眼，拿上外套披上肩：“ 不用了，我们坐出租吧。”“ 那你们下去得走多久啊？”“ 能走吧。”“ 没事的，老师。”“ 嗓子都这样，逞什么能耐？不过这两个人真是配合默契啊，我都插不上话。哎，也算是什么锅配什么盖了。” 离开别墅，安宁能感觉出秦维航走得出奇的慢，以前都是走在自己前面，这一次始终走在自己旁边。到蓝田郡大门这一段路程，他们好像走了很久。上出租车后，安宁和司机大叔说了地址，秦维航把车门拉上，又和司机说了声：“ 师傅，能把车窗关上吗？有点冷。” 前后的车窗都摇了上去。安宁看着秦维航窸窣一声往后靠在椅背上，这一次秦维航岔开的长腿毫不避讳地靠在他腿边，而自己再没有避开。快到学校的时候，安宁提前拿出手机，秦维航瞄他一眼：“ 干嘛？”“ 这回我来付车费吧。”“ 那你付吧，支付密码123123。 安宁没想到秦维航把支付密码都说出来了，捧着那部 iPhone 目瞪口呆。秦维航才把手机拿回来：“ 骗你的。哎呀，别和我客气了好吗？” 安宁好似被他平淡的语气鼓住了般，身不由己的点点头。秦维航才转过了头，看向车窗外。